欢迎收听坚尼地道啊！今日咧系1月3日星期日嘅晚上，咁咧喺我身边有好熟悉嘅声音啦，系我爆石啦、糖水同埋尼地 Sam 喺大家当中，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喂，听嘅听众咧，就我哋已经唔系做紧南风窗啦，即系旧有嘅已经系过去咗啦，我哋而家系一个新嘅节目，叫做坚尼地道、啊， 死不悔改 吓。 死不悔改， 死不悔改。唔系，因为有啲人咧，即系已知道会有新节目嘅时候咧，已经开始有啲质疑，就话会唔会咦又系依三条茂利喺度吹，会唔会系即系吓新瓶旧酒吓个名改咗一啲喊一样，有啲咁嘅质疑。 唔系，应该系比之前更离地咯，即系应该系。 喂，已经 很 离地 咯， 以前 我一路已经好离地咯吓。可能好难再离地啲喎。 唔系，其实我谂系将呢个离地嘅内容精华同埋导向一个正轨啊。 即系由离地变做坚离地系嘛？ 冇错。 唔系，或者解释下呢个名点解咁样改？ 系啊，喂，糖水，我觉得呢个名好似你有份改喎，坚离地道，你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你要改呢个名啊？ 我被逼嘅啫，因为大家坚离地系大家对我哋嘅印象嚟啊嘛。 唔系离地系我哋印象啫，但我哋要即系做到最尽，所以坚离地啫。但系个道字有啲意思 嘅。我觉得咁样改得好嘅，因为点解离地呢样嘢，其实即系同我讲法啦，我冇考证过啦，就我 call 佢啦，就系一啲以前嘅英国或者欧洲嘅中产，即系嘅地主咁样离开咗佢所在地，咁然后佢嘅一啲言论，即系简单啲讲，就系同你本土在地嘅人嘅需要同埋思想有脱节噶。咁个程度上其实都系嘅，因为我哋嚟咗澳洲嘛。咁香港就我哋就会变咗系半个旁观者，或者甚至乎系可以话整个旁观者咁去讲呢啲事物啦。咁同埋即係我唔知两位啦，但係我自己就我就觉得自己嘅思想係即係受西方文化影响都几深嘅。咁我当然保留咗 好 细 呀，好 细 呀， 好细啦。咁我梗係，但我都保留咗一啲传统嘅文化同埋观念嘅，即係中华文化嘅传统同观念。咁你所以个道字我觉得都好嘅。唔係，咁呢個道字咧，因為呢個道字其實所謂嘅道，只不過係即係你一種思想嘅體系啊嘛。即係如果簡單啲去講嘅話，咁其實做呢個節目，咁我哋當然係有我哋嘅思想，即係我哋會喺個節目裡面會表達到我哋嘅一啲思想體系啦，係啦。所以我覺得呢個名係用得幾好嘅。 咁再加上我哋三個有唔同嘅信仰背景啦，一個佛教徒啦，一個接近耶教嘅基督徒啦，同埋一個未信主嘅基督徒，未信主嘅一個非信徒啦，係咪？咁我相信喺當中都可能有啲信，即係喺信仰層面、宗教層面上都可以刮出一啲火花嘅咁樣。咁 anyway 啦，嗱，即係聽眾俾啲時間我哋慢慢適應下新節目，你都俾啲自己有啲機會嚇聽下新節目，睇下啱唔啱聽啦。OK， 因為即係突破下啲點擊率啦，大佬嚟去都嗰百零二百咁樣好沉悶噶嘛嚇，即係希望嚇即係推高少少嚇，咪喺 My Radio 度嚇做一。做一席位啦，係咪先？嗱，糖水，嗱，我哋咧就將即係我哋依個新嘅堅尼地道咧，會有啲新嘅即係做節目方式啦。咁我哋可能即係頭一半嘅時間，我哋講多啲嚇，即係無論係國際時事又好，香港評論下香港時事又好，跟住但係咧，我哋另一半嘅時間咧，會講一啲大道理啦嚇，或者係講一啲即係離地啲嘅嘢，咁睇下希望即係聽眾可以有啲嘢又拎得走啦咁樣。咁糖水今日你有啲嘢想講喎？ 我哋首先就會講個最近嘅都係熱話啦，尤其是賣 radio 嘅聽眾啦，就係呢個黃毓民現象啊。 李儀嗰篇啊嘛，係嘛？ 冇錯啦， 講到好多次咯。 讲咗好多次㗎喇，咁但係我哋今次会用一个坚离地嘅方式去讲。 唔系，俾住先，我觉得要以正视听，会听讲黄毓民现象系唐衰你首先发明㗎喎，呢个 term。 的确系。 喂，你呢个咁嘅 statement 会引起网界嘅好大轰动㗎喎，唔系李仪写咩呢个？ 呢个李仪系二次创作嚟嘅呢个。 我 真 系告得佢 㗎喎， 迟啲立法嘅时候。 咁政府告嘅啫，唔係我版權自有人告佢嘛。 咁但佢個 definition 係咪用返你嗰個，定係佢係有個新嘅 definition 啊？ 应该是新的，因为其实我 哦，啊、即系 有冇证据先？我哋咁样斋讲冇用噶、 哦。咁样证据呢度系法庭，我讲嘢唔使证据，知唔知啊？呢个 喂，但系你系喺香港人网 post 咗篇文嘅，系嘛？ 系，其实系事源咧，就系其实七年，大概佢其实系民建联最无耻嗰段时间，即系黄宗文。初出嚟选立法会嗰阵时 post 出嚟一篇文嚟嘅，咁嗰篇文咧就都好多人睇过嘅，就叫做嗰篇文就叫黄毓民现象，就系咁咯。咁 你写嘅，你写嘅， 就系我写嘅。咁 喂啊， 唔系咁嗰篇文系嗰篇文应该可以喺香港人文，因为香港人文有 archive 噶嘛，而家仲存在噶嘛个网址啊， 应该好难揾翻噶啦，因为你解除咗置頂之後，嗰啲文就會沉底㗎啦嘛。咁你咁多年，即係你換之後要揾得啊，係啊。 咁就係你嘅見解，即係黃毓民現象同李儀嗰個黃毓民現象個分別喺邊度啦？ 咪主要分別就係其實都幾大分別嘅，因為寫嘅時間唔同啦，所以李儀先生寫嘅佢主要係講黃毓民由參政。開始到今日，我當時黃毓民係仲未參政嘅，所以我講嘅黃毓民其實係黃毓民參政之前嘅黃毓民，所以我嗰個咧就係星戰 Part One， 佢嗰個係星戰 Part Two。 咁梗係星戰 Part One 係重要啲啦，係咪先？冇星戰 Part One 邊有星戰 Part Two 啊？咪講嚟聽下。 系啊，你而家讲一讲先，睇下我哋之后搵得翻出嚟，搵得翻摆翻上去个网度。不过你或者你系咯，你继续讲下呢个黄毓民现象啊。 其实呢篇嗰篇文而家讲翻出嚟讲都仲啱嘅，系唔会过时嘅，而系可以继续延续过去讲嘅成个故事。其实主要嗰篇文讲嘅好简单嘅，就系话没有共产党就哪有黄毓民，就系、是、咁样，就系、是、根本黄毓民就系共产党嘅。影子嚟嘅，黄毓民系共产党一手塑造出嚟嘅一个人嚟嘅。喺当时系2007年啦左右啦，咁你知道黄毓民咧就系1951年10月1日出世啦，同共产党同一日，即系同月同日生啊，绝对系呢个神秘学话题嚟啊！我觉得黄毓民现象，咁黄毓民嘅点样为大家所熟悉咧，就系、是。起自於呢個龍門鎮啦，龍門鎮有一炮而紅啦，佢同鄭經翰同埋陳耀南龍門鎮嘅就係一個亞洲電視嘅節目，就係、是、一個清談節目，咁就係論政嘅。咁佢哋討論嘅題目咧，多數都係因為嗰陣時係中香港主權移交，佢哋討論嘅題目往往咧就係、是、關於香港政制發展，即係香港政制嘅發展啦，就喺呢個主權移交嘅背景之下，而佢哋好多時批評嘅都係共產黨。咁由於呢個節目，咁黃毓民做咗啲節目咧爆紅，咁跟住係將亞洲電視嘅收視咧推到爆曬，即係話根本即係你知亞洲電視冇人睇㗎啦。咁跟住，但係呢個節目咧就係超多人睇嘅。咁因為呢個收視太勁嘅時候咧係。受政治壓力咧，係結果咧係要腰斬嘅。佢去到商台之後啦，咁佢又係基本上係翻版咗龍門鎮發生嘅事。當時2003年就好多人上街啦，咁當時有個講話就叫一步一行兩支咪啦，咁其中一支咪就黃毓民啦，咁佢係被逼封咪啦，咁跟住去消失咗一段時間，呢個 wilderness period 咁樣之後去到佢出翻嚟，去到競選論壇嘅時候，大家先見，即係大眾先至見翻佢，咁就係講民建聯最無恥嘅時候。咁跟住咧就 佢做嗰輪網台 咧，全片網絡係，但係網台唔係一個大眾，即係小眾嘅事咯。咁當時我所講嘅黃毓民現象就點解嗰句説話會係巨浪滔天咧？會只不過係一句好簡單嘅説話啫嘛。其實好一句好普通嘅説話啫嘛。民建聯最無恥。其實如果你共產黨唔係要黃毓民收山，黃毓民只不過係一個佢係一個時事評論員嚟嘅啫嘛。但係因為你要佢收聲，靜咗4年個社會，跟住突然間大家 見返一個、哦、原來即係聽返呢啲咁嘅聲音啊，呢啲咁樣嘅反對聲音，跟住個迴響咪咁大囉。當時所指嘅黃興民眾就係一樣咁樣嘅嘢，而再想指出嘅就係話，其實你睇返黃興民直到而家就係話，佢俾黃文靜俾腰斬，被逼腰斬，商台被逼封咪，全部共產黨逼佢做嘅嘢，即係全部都係共產黨對著佢而做嘅，每一次都係將嗰個壓力加大，而結果就係話去到佢出嚟選啦，亦都係共產黨一手促成，我可以話。如果共產黨年唔係要苦心咁樣去設計一個比例代表制出嚟俾民建聯嘅話，而家所謂激進派政黨根本唔會存在嘅，因為就係因為有比例代表制先至會有社民聯啦、人民力量啦呢啲咁嘅激進派政黨嘛，佢先至有生存空間啫嘛。咁就算你去到推到，咁當然黃興民佢最即係可以話最高峰嘅時候就係去到唔區公投啦。唔區公投佢喺我覺得根本嗰係一件好歷史性嘅事件，就係話佢推到去佢喺中華人民國嘅管轄範圍上面推動到一次變相公投。咁呢個係一件好歷史性嘅事件啦。咁跟住再去到本土主義，佢第一個跳出嚟放棄呢個大中華交成為一個本土第一個本土支持本土論述嘅議員或政客。咁呢樣嘢亦都係你睇本土主義之所以興起，亦都係因為過去嗰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嗰個政策所造成㗎嘛，即係嗰個反彈所造成㗎嘛，就係、是、移民啦、即係嗰種文化清洗嗰種咁嘅做法啦，對嗰種政策嘅反彈嚟㗎嘛。由於呢個盛行而去到造成泛民想攞返個主導權，連鎖效應之下就佢哋會諗到佔中啊，咁跟雨傘革命咁嗰啲係即係已經成立歷史囉。即係其實 part 1同 part 2嘅黃興民眾就係咁樣啦，如果簡單即係如果綜合起上嚟講。 咁但係呢樣現象始終都會完結，即係佢即係黃生始終都會有收生嘅。當然啦，佢即係佢已經講話佢下2016年可能會選啦咁樣，但係即係呢樣嘢究竟可以維持幾耐呢？ 呢、這個就係好奇怪呢。咁李儀呢第一 part 佢就講咗話係黃興民現象啦，咁佢篇文第二 part 佢就寫咗係休兵嗰樣嘢，咁但係呢兩樣嘢係其實真係好奇怪。跟住呢我唔知你有冇睇到陳大文呢，網民陳大文呢佢出咗篇文呢，咁嗰篇都係我覺得係好神奇嘅文章嚟嗰篇，佢係指出咗一樣幾重要嘅嘢，就係話點解你會叫黃興民休兵呢？你我想問下，即係黃興民佢而家代表咗喺立法會代表咗幾多個議席呢？一個。咁點解你會對叫呢個人去休兵呢？休咩兵呢？兵從何來呢？咁你睇返呢個人，佢就係、是、可以話係一個眾叛親離嘅。你睇佢俾佢嘅徒弟出賣，你去到商台，即係去到龍門鎮，商台、社民連、人民力量不停都係俾佢工作嘅組織背棄，然後甚至乎俾佢自己創立嘅組織背棄喎。咁、到底黃毓民點解會係咁？陳大文嗰篇神文呢就話你唔好當咗一個失敗者係一個王者。咁但係到底而家問題佢係失敗者定係一個王者呢？我想問下大家，你覺得黃毓民佢有咩權柄可以啲人叫休兵嘅呢？ 咪觀點與角度啦，成功同失敗永遠都係觀點與角度嘅。即係拿破崙究竟係成功者定失敗者呢？係咪先？凱撒最後都打敗仗，啱啱？即係呢啲你好難可以即係真係觀點與角度。但我想問一問呢，你嘅睇法係點樣？因為我嘅 observation 就係黃毓民近幾年嘅政治取向呢係有啲劍走偏鋒嘅。即係我又唔覺得廣州科學冇走火魔啦，但係我會話即係劍走偏鋒，就係話即係越吹極端，甚至乎佢最近區選嘅口號係有本土投本土，冇本土投土共啊嘛。究竟去到一個咁嘅位置，你有咩睇法呢？即係你對佢一樣嘢，你覺得係哦好正常嘅一個，即係佢不嬲都咁激㗎啦，又或者佢可能係代表咗本土派裏面最激進嘅一啲意見，咁還是你會覺得佢可能真係喂會唔會係需要有啲修正呢佢嘅政治路線？ 黃毓民其實好清晰㗎，頭先講咗啦，其實一開始就係共產黨製造黃毓民出嚟㗎嘛，即係如果冇共產黨，黃毓民邊有空位啫？黃毓民就係共產黨嘅影子。黃毓民講嘅從來就係本土民主，即係其實佢想做嘅嘢好清楚，就係大家聽佢節目之前講嘅嘢嘛，本土民主反共啊嘛。咁問題就係話，你而家有邊個政黨去反共啊？ 或者我推進少少我嘅問題就話、是，即係從佢今次區選個態度咧，即係我得出一個 observation 就係話，佢係會當然本土派優先啦。咁但係第二樣嘢，即係第二個 priority 就係話，佢會寧願將票投俾共產黨，佢都唔會俾你民主派。即係其實佢係覺得要打到民主派係擺喺反共之上喎，如果咁樣嘅話， 唔係我諗呢樣嘢嘅，即係我又可以代佢答啦，但係其實要睇你自己嗰個政治。 但在你，在你因為你發明過呢個黃毓民現象，即係在你嘅角度嚟講，你會覺得究竟你對佢而家嘅政治路線有咩有咩睇法咧？因為 我 就 覺 得， 我唔會覺得呢樣嘢係激進嘅，因為其實如果你當你投泛民嘅時候，你係死到一條氣嘅嘛。因為點解泛民係死到一條咧？因為佢係比投俾建制派更差嘅地方就係話，佢係假嘅建制派嚟嘛，即係佢係蒙披住一個民主派。詞語上可以斟酌啦，佢係會蒙混咗大家嘅思想㗎嘛。 我get 到意思，即係如果有本土派你唔投本土派呢，即係或者如果冇本土派投嘅話呢，得泛民同得即係得嗰啲即係假嘅民主黨同埋呢個嘅建制派呢，咁你其實投俾邊個都係同投俾建制派冇分別嘅。 其實我會覺得其實你投泛民係更加差嘅。因為泛民永遠就係話你俾大家一個感覺良好嘛，然後個情況就繼續差嘛，而所有嘢都冇發生嘛，而佢做嘅嘢同建制派係一樣㗎嘛。 即係我頭先嗰個問題，原本個問題就係問糖水，即係咁黃毓民現象呢樣嘢會完㗎喎，因為黃毓民呢、這個即係我好尊敬黃生啦，咁但係黃毓民始終有一日，即係佢人都會有老死嘅一日㗎嘛，咁黃毓民現象會完結㗎嘛、即係我見到佢就話2016年可能係佢譬如話喺會議廳生涯裏面嘅最後一屆。最後呢幾年，咁但係呢幾年就其實就係最關鍵，就係因為你見到就係喺最近呢一屆嘅當中嘅時候發生咗好多好多事啦，無論係佢喺即係政黨當中嘅即係佢由人民力量中出返嚟，咁跟住自己，咁但係佢又喺佢你見到佢係擺咗好多時間喺年輕人身上，咁亦都佢呢、個佢都佢自己講嘅，佢係去走進年輕人當中，同埋佢去去跟住年輕人一起走咁樣，你話佢帶住年輕人走又得，你話佢跟住年輕人走又得，即係睇下觀點與角度啦。但我見到佢就係擺咗時間喺年輕人度，因為佢知道呢個現象唔會拉好耐囉，即係一定要係有一班人係要承繼住佢呢個咁嘅有同一個睇法，咁先至有機會拉咗落去囉。即係你問我嘅話，我會覺得呢一年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年囉。咁同埋之後，即係譬如話激進派抬頭或者係本土派就走入政壇嘅就係即係有機會嘅就係呢一年囉。而呢一年即係點樣，即係我都係天時地利人和啦，即係我哋可能一間遲啲都會講啦。咁但係即係我希望呢個黃毓民現象唔會再叫做黃毓民現象，而係有另一個新向出現啦， which 係令到呢一個現象可以持續落去，直到真係你可以咁講革命成功為止㗎啫喎。 其實係㗎，即係因為因為黃毓民呢個現象呢，咁黃毓民如果你查維基百科呢，佢就被稱為呢個教主啦。咁、其實因為佢即係黃毓民其實就係一個教主囉。咁、我哋其實一個社會係唔應該有呢個黃毓民現象㗎，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認真咁同我講，根本係唔應該有㗎囉。如果你問我最好就唔好選啦，係。因為如果是到最終我覺得會發生的是什麼呢，就是一個教主有什麼會發生在一個教主身上呢，為什麼他會被稱為教主呢，他憑什麼權柄，有人叫他休兵呢，其實就是因為他講的東西而已嘛。 就是、因为佢讲嘅系真话啫嘛，因为佢讲嘅观点系真话，所以佢咁得人惊就系咁嘅原因啫嘛。其他嘅政党或者其他嘅政治团体喺目前嘅喺目前而家香港呢个情况，佢哋唔系做紧呢样嘢。黄毓民之所以有人会叫佢休兵，而佢只代表嘅系一个一个议员，代表紧一个立法会议席，而佢系一个众叛亲离嘅人。点解佢咁得人惊？就系因为佢讲真话啫嘛。咁如果你话一个教主喺咁嘅环境之下，佢会有咩下场？我觉得系唔会有好嘅下场咯。 通常叫得教主嘅都冇乜好下场，我未听过。 唔系，通常叫教主。 我觉得如果你纯粹睇黄毓民就系单单个议席嘅话，我觉得即系可以更加全面嘅，因为即系点解会叫佢休兵咧？咁我自己嘅 observation 就是我觉得佢近几年佢如果当然啦，佢反共喺共产党方面系造成好大嘅伤害啦，对共产党。但佢对民主派里面其实所做嘅伤害亦都系唔少嘅。咁我会明白，可能你话喂，咁你嗰啲传统嘅民主派大佬，你其实咁样喺度扮反共，就其实根本就系、是。帮共产党啦，咁呢个我可以理解，但其实即系另一个方角度去睇就系话，其实佢经创立咗几个政两，即系几个政治团体，然后就分裂啦。咁其实某程度上，我会觉得即系佢系有能力去整合泛民嘅一啲势力成为一股新嘅势力，但佢冇咁做到，而佢选择去。进行分裂咁样啦，即系或者唔好话佢进行分裂，但系佢选择 instead of 佢去整合呢一啲力量，佢会选择哦，咁既然你同我嘅政治理念唔系完全一样嘅，咁我哋分道扬镳啦咁样。咁出咗 佢系冇能力，佢系冇能力去整合泛民嘅，因为呢个系 佢可以令泛民好团结咁样去 against 佢咯。 佢系尝试过无数次咁样做噶，最明显一次就系佢公投，而系根本上系。跪晒地啊，挨晒啊，即系你知五区公投成势系非常之困难嘅一件事嚟嘅，根本系冇人会听黄毓民讲嘅泛民入边，而系所有人都系啊，佢会我都八成讲啦，佢可以令到其他所有泛民嘅人好团结咁样去对付佢，咁一个教主嘅命运就系咁噶啦嘛，八成你最清楚噶啦，你咁熟圣经系嘛？ 佢所成立嗰幾個即係比較激進少少嘅組織，譬如社民連啊，又或者人民力量啊，咁其實呢即係我覺得我睇法就係其實呢啲一佢哋呢幾個政治組織其實佢嗰、那個思想形態都其實比較接近嘅。其實如果就政治路線上可以比較闊少少，即係你攞個最大公因數咁樣，其實可以整合呢一批。最左嘅激进路线嘅政党团结一齐， 唔系呢种人事纠纷咧，好难咁样去用政，即系呢一种逻辑去简单咁样去话佢得，话佢可以咁样做咯。咁其实我最明显就系你睇五区公投，都唔系佢牵头，其实成件事摆明就系佢推出嚟噶啦。但系你所谓五区公投嘅摆出嚟嗰、那个。叫做领导嗰个人都系余若薇㗎嘛。佢根本就佢系冇能力会可以整合到咩泛民啊。佢都唔系话要做牵头嗰个㗎。咁但系佢系凭佢嘅政治判断去，即系佢系理念行先㗎嘛。佢系凭佢政治判断去取舍佢自己嘅路线㗎嘛。咁而呢个亦都系呢个系佢失败嘅地方。系，亦都系佢成为教主嘅原因。 因为有一个 angle 去睇咧，就系、是、好多人会将黄毓民同埋朱高正去 compare， 因为佢哋两个都系即系一个无可争辩嘅事实，就系佢哋将议会嘅抗争文化系揭开新嘅一页嘅，即系但开风气不为师啊。咁即系呢方面，即系我觉得黄生嘅功绩系已经系历史上有一个地位。咁但係問題就喺度啦，就話你去做呢啲嘅時候冇錯，你譬如你而家你逼到而家就算最不堪嘅民主黨，佢都要拉布啦，或者佢即係明明喺度幫手拉布扮唔拉布啦，即係你搞到佢哋就屢禍不是人啦，屢禍不是人。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呢個係一個唔可以忽視嘅能力咯。咁 即系我觉得佢嘅影响系单单一定系不止净系嗰一个议席咁简单咯，而佢令到成个泛民嘅光谱系有influential 嘅，即系好有影响力嘅。咁呢样嘢系其中一样嘢啦。咁至于整合上各方面就即系咁人事上我哋可能唔知咁多啦，外面嘅。咁但系去到呢个位咧，有一定有个问题要问就系话，当年朱高正就冇轉型，就佢 keep 住都係做一個咁激進嘅路線，咁最後連選三次都選唔到立委啦。咁究竟教主會唔會面對同一個困難呢？咁還是係喺呢個關頭，因為香港都仲未完全民主化，佢係應該更加激進。 我諗呢、這個諗得太遠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呢樣嘢諗得太遠，因為嗰、那個好似話咗呢個全面民主化嘅問題啦。咁其實呢篇文章佢哋啲 player 已經回應咗啦，咁我哋係有少少旁邊學嘅啫。咁而家講緊就係話泛民同埋本土派咁咁咁，但係其實當你選咗2016之後，我假設即係成功啦，跟住嗰一屆，跟住嗰個四年任期會係極極之惡劣嘅一個環境，會唔會過23條啊 ？For example。如果過廿三條拉得嘅咯喎，黃英文，到時仲講咩？爭取泛民，爭取連任啫。所以係，我覺得呢樣嘢已經係諗得太遠啦。 你問我係咪教徒？我係教徒嚟嘅，我會 declare 我係，唔係我係 declare 我自己係教徒嚟嘅。即係有時我阿媽問我，喂，點樣成日跟住我係我黃英文教徒嚟咁樣，但係。即係我會睇得，我會睇得出佢係永遠走向最前端嘅。即係你話佢激進又好，你話佢即係去到一個極端又好，因為佢就係行得咁前，所以佢永遠係喺最前面嗰、那個。咁而你會跟住，你會見到而家民主黨一班即係溫和民主派都要講本土啦，跟住亦都見到建制派亦都講本土，你見到係佢永遠係跟佢好似帶住成個 direction 咁樣嘅。你當然頭先即係阿 Sam 你都有講到，就係佢喺議會裏面帶咗一個唔同嘅氣氛，或者係完全扭轉咗成個議會抗爭嘅模式啦。咁而同即係如果我哋去 compare 以前已經係一個180度嘅轉變啦。咁你會見到係一路咁樣去帶住呢個氣氛向走，所以我唔會擔心即係我只會覺得佢會只會搵一條新嘅出路再去行。如果而家譬如而家個個都話本土嘅時候，佢可能已經要放棄用呢個 term 或者放棄用呢個咁嘅詞彙，而又向其他嘅方向邁進，而即係議會只會跟住呢條路去走咁樣咯。當然去到一個位就係、當佢唔再喺呢個議會裏面嘅時候，即係呢個現象就可能會消失。即係呢個係即係呢個我估計啦咁樣。咁但係即係都要睇今年立法會即係嗰個選舉嘅結果係點樣啦。咁但係香港選舉啦，已經冇得唔講啦。先阿唐水都講少少啦。咁但係我想指出一點就係話唐水你會覺得即係譬如話本土派喺今年嘅選舉當中會唔會有機會？ 我覺得會有機會，有機會真嘅，但係唔會話。 上已經講咗話五區都會選嘅 喎。係，但係我唔覺得會係一個嗰啲叫咩啊？我唔覺得會有 swing 去到咯，係啊，係話你話如果相比起舊年上次激進派嘅進帳，可能有增加，但係唔係我睇唔出有咩會係 swing 去到。 已經我哋講緊嘅係鋪，即係我哋講緊係雨傘後㗎喇喎，即係傘後嘅第一次嘅選舉，你覺得反而冇咁大 swing 呀？ 我唔覺得會有好大 swing， 即係可能會有增加，比起上次嘅激進派，上次激進派係40%㗎喇，都係即係你講緊人力啦。 咁你要睇下我哋偉大嘅領袖林振英又會出咩招喎。但係如果好睇出年發生咩事喎，但係如果而家只要睇 今 年睇嘅話，我知今年真係實今年係而家講今年嚇，今年要睇下今年往後會發生咩事啦。但係我 睇唔到本土派，即係如果我哋講緊係基進本土派，或者可能阿教主點講，即係教主依一 part 嘅 party 咁，我睇唔到會有好明顯嘅進漲咯。因為支持嘅都係啲四中分子，同埋某程度上近排我哋見到譬如燒垃圾桶呢啲事件咧，睇唔到有好大嘅市民嘅支持咯。 但係即係我意思即係話，譬如話散後嘅第一次嘅選舉，我又有啲期望喎，我覺得有機會即係唔止一個少少嘅進帳，我會覺得係如果係攞票嘅時候，可能喺泛民嗰度攞翻，即係可能係你話內鬥又好點都好，即係我所以我明白點解李儀即係會講翻頭先李儀收兵論呢樣嘢，我覺得佢講呢樣嘢係我明白點解佢會。灰收呢樣嘢，因為真係佢會見到有一個好大嘅 threat 喺當中，因為固然呢個嘅建制派會即係持續地去有佢嘅票倉啦，咁但係即係激進派嘅票源其實就好多可能係嚟自 swing from 呢個嘅即係溫和嘅民主派，咁所以即係個內鬥嘅呢個咁嘅現象好可能會出現，所以先至會喺年頭即係年尾年頭呢段時間由呢篇咁嘅文㗎嘛。 喂，但嗰啲票，嗰啲但雨傘後嗰啲票係去咗你，譬如今次區選睇到去咗啲青年新政啊，或者散兵嗰度啊嘛。你見到激進派都冇進帳嘅，因為你嗱，我忘記一點，即係你就算黃毓民到今次咁黃上，佢今日都係抨擊，即係雨傘運動帶頭初初帶頭嗰幾個啦，即係佢哋覺得。是要勇武抗争的嘛，他不是觉得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嘛，但你雨傘运动的宗旨就是说要和平理性非暴力，即是变了我觉得很明显地他们的路线和雨傘大部分雨傘的支持者是有一定程度的分歧啦，那你今次区选就看得很清楚了，他们基本上没有特别的进展，反而是落实一些比较真係雨傘後同雨傘理念接近啲嘅人度囉。 咁我都樂觀其成嘅，如果係咁樣嘅話，咁但係即係我哋都要放眼啦，但我會覺得今年係有顯著嘅轉變，我相信會係。咁大家立此存照啦，呢、這個2016年我哋嘅估計啦，咁希望年底嘅時候即係睇下邊個種多啲啦咁樣啦。即係我哋而家即係譬如話我哋身處澳洲，我哋作為三條網僆咁樣，我哋即係去評論呢啲嘢簡直係即係喺班門弄斧啦。我就咁睇啦，即係譬如今日我睇一段新聞呢，我都好氣憤嘅，就係即係如果呢排都好 hit 嘅，就係即係李波事件啦，即係銅鑼灣書店嘅股東即係被帶走啦，喺深圳咁樣。咁即係最新消息就係警方即係去調查，就發現回鄉證真係原來喺屋企啦，即係佢冇帶回鄉證走啦，咁但係佢而家人就喺深圳啦，即係據知咁樣。咁所以即係我最令我氣憤嘅就係、是、即係一班即係譬如話雨若美啊 ，even 雨若美啊，都會參與喺嗰啲咩書籤行動啊，即係掛個木牌喺個即係銅鑼灣書店話希望佢早日歸來，平安歸來。喂，我即係。拗不着頭腦，即係而家呢個時候仲喺度掛書籤，即係其實你想做啲咩嘢呢？對成件事有咩幫助呢？即係你掛幾個書籤佢就會返嚟咩？即係大家係咪去得神社太多呢咁樣。 我會引用翻黃毓民嗰陣時開咪成日講嘅說話囉，就係、是、不要問喪中為誰而敲，為你我而敲。 我有個問題呢，咁我想知道咁从呢件事，即系香港最激进嘅本土派对呢件事系点样睇法咧？因为我想讲咩咧，就系话，因为大家都知啦，即系我不嬲都系好离地噶啦，咁我不嬲系觉得坚信，即系人权法治呢啲系香港嘅核心价值，不可动摇噶啦。咁其实去到而家呢个位置，即系当如果我哋唔讲人权、唔讲法治嘅话，咁其实呢啲嘢冇乜问题噶，系咪？即係當你一國係高於兩制嘅時候，而我哋拋開唔講， 我覺得我諗你誤會咗，唔係話香港本土派唔係話唔講人權法治，而係佢哋係 有 所謂 選擇。 呢個唔係一個 agenda， 唔應該上呢、這個political agenda 咯，同埋呢個唔係一個即係、就是、有一個緩急先後事情，一個緩急先後之分啊。 系咁嘅意思咯。 嗱，依个就我个 point 啦。我唔系将佢 set 一个 political agenda， 但系我想讲嘅重点就系喺依度，就系话点解一啲或者第日喺我环节，我会更加论述得好啲啦。但系即系我想讲个 point 就系，当有一啲意识形态嘅，有一啲 principle 嘅，点解我哋系要睇得咁重咧？就系依样嘢往往有啲时候系令到我哋有啲 inconvenience， 我哋有啲唔方便。但系其实好多时佢系更加保障我哋。咁譬如就呢件事嚟睇，喂大佬你过嚟老笠香港嘅人，咁你攞咩同个周冬雨去放人咧？系咪？你系咪攞基本法？你攞基本法佢同你讲一个高于两制，你同佢讲咩？咁你一定要系要 base 上有啲 solid 嘅 principle， 就系话讲基于法治原因，系咪先？基于人权，香港系讲呢啲嘢嘅，系咪？你要问佢攞人。即系我只不过想带出一点就话，冇所谓嘅。如果大家觉得系有啲嘢可以舍弃嘅，咁起码你要有一个论述出嚟，系咪？或者我邀请网友啦，解释俾我听，可以出篇文或者点样？究竟系点样嘅情况之下，喺乜嘢情况之下，我哋可以选择 唔系 嘅？ 即系我谂个情况系咁，即系其实唔系话个放嗰个，其实唔系话放弃咗人权，唔系放弃咗啲 principle， 而系话。你喺落实嘅时候，你嗰个政治系点做啫嘛？即系等于譬如话，我赞成人人系平等嘅，或者系我赞成系普世价值嘅，咁但系唔代表你放弃咗你个边境啊嘛？即系你唔代表你开放咗你个边境啊嘛？咁你其实系睇翻你嗰个现实嘅情况系点做啫嘛？就系咁啫嘛？即系好似你上次咁问我啦。你話譬如澳洲同香港嘅分別係咁，如果你打個比喻就話，如果香港本土人係澳洲人、澳洲白人咁樣啦，你即係伊斯蘭人係大陸人咁啦，咁其實你而家澳洲嘅情況就係根本上係你嗰個首相係阿拉伯人，你半數嘅國會議員係阿拉伯人包頭嘅，即係公民組別。咁跟住你所有 Westfield Shopping Centre， 你嗰啲 shop 全部都係賣頭巾嘅，全部都係你咁，即係而家個社會去到咁樣喎。咁你已經去到一個 instinct， 已經侵犯到你講緊就係話，起碼你就係話你唔你對外面嘅人，你嚟到我接受你，起碼你唔可以影響我嘅生活方式啦，係咪？呢個我諗係所有人嘅共識嚟㗎啦。咁但係已經係遠遠咁超越咗。咁如果再講，即係如果你再攞呢個阿拉伯人，即係話哦，佢仲要喺學校嗰度教阿拉伯文添，唔教英文啦。咁而家澳洲就咁嘅，如果係咁一個咁樣嘅情況，咁你仲會唔會話我哋要包容嗰啲阿拉伯人啊？咁樣即係已經去到威脅你嘅生存。咁你保衛家園嘅時候，你就保衛家園啦，你唔會去揾一套論述出嚟去保衛家園㗎嘛。即係咁樣囉。 咁今集呢個嘅第一集嘅堅尼地道呢就係咁多啦，都好長啦。咁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 拜拜。